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车夫认钱不认人，夜班遇到奇怪人，晚间行车太瘆人，是险象环生，吓死人。各位看官，临安啊，自从南渡的难民越来越多，夜晚也是越来越热闹，很多人行路回家都要赶脚。这老王呢，就是这赶脚大军中的一位。由于他善于精打细算，没几年由千驴赶脚就换成了赶大二车了。这下啊，拉脚可以比以往拉的人更多了。可是老王的认钱不认人的毛病还是没改，这不嘛，前不久发生了一桩事，使得老王算也彻底改变了认识。那是在清明节前的一个夜晚，天空飘着雨，雨中还夹着雪，阴冷阴冷的。老王在车站附近刚卸下一群客人，有老头、小姑娘、孕妇，还有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朝他走来。这个赶车的大师傅，您看 什么叫大师傅？赶车的才叫大师傅 哦。那个寺庙里不也是大师傅？我寻思那个面善的人呢？ 师傅 哦，赶车的师傅，老朽啊，今年也是五十有四了。 五十有四就老朽啊？ 那咱当时这个年头活到五十四就不易了 啊，那倒是， 是吧？你看我这腿脚实在是不利索，我赶一天的路，我是太累了。我看您这个车上要有位置，您要不然匀我一个行？ 哎，怎么说话呢？啊，没看见我这情况吗？啊，看见没有？ 太胖了，这大婶。 什么眼神啊？ 太胖 了， 这那么 我岁数大点儿，我晚婚晚育，你看见没有？我怀孕了，我有小宝宝。 哎呦喂，那还出门？赶紧跟家待着不完了吧？ 这叫什么话呀？人都说呀，这个老幼病残妇孕啊，尤其是这个孕，一定要紧着这孕先坐车。你说你这一老头跟我这瞎起什么 劲？老幼病先得紧着老啊。 老幼他能有我老啊？是不是？你看这岁数，我是晚婚晚育，知道吧？ 是是是， 我生的晚，这兴许二这俩孩子呢， 是是是， 龙凤胎。你看我这像什么？ 其他的同志啊，不要水晶药。 我们俩是聊得热火朝天的， 你跟他们聊什么？你赶紧给我空出一位，我这价钱你要多少给多少。 哎，别，这个其他的同志们呢？ 行了， 追半天了。 行了，我在这儿看半天了， 你 知道吗？ 看， 你看这大个子刚才说的呀。你可以这么 大个子干什么？人是硬 哪有大个？我个儿是不矮。 这位大肚子同志啊， 大肚子像话吗？ 孕妇是不是大肚子？ 哎，你这大孕妇都行。 大孕妇同志、 啊，哎，你说吧。 刚才这大孕妇同志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听， 有道理， 有点道理。 这是公道人。 哎，我跟你这么说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一句没听着啊。 不是，你是不是你要干嘛呀？你人家这有老头有孕妇，你呀等戏等着吧，你等下趟再有那赶脚的车呀，你再上。 哎， 这趟你上 多给钱。 哎， 啊， 多给他给你多少钱？ 他还没说给多少钱呢。 好，他没说，他只要说出来的钱，我在他那就是基础之上多加5%。 你看啊，这想拿钱解决问题，这就没有功德，你知道吧？我这么大肚子，兴许三胎， 不， 因为五胞胎， 跟 我 没有关系，五胞胎又不是我的，是不是？ 这怎么说啊？是你就得拉我， 跟我没有关系。 哎， 这我呀，认钱不认人，知道吗？ 哎，所以呢，就得跟我走。 你们这个，你是还一同伴啊？你们俩人这是奔哪儿啊？ 我们呀，采石场，郊县采石场， 我们一块儿采石场， 我们采石场， 采石场， 对， 哎呦，那 这我大哥， 那远着呢， 我兄弟这肺不好， 我知道，这个、 啊、远没关系， 你这么高个，你这矬子是你大哥， 怎么了？ 哎，俗话说得好，有理不在个儿，身高有个儿高就一定是哥哥呀。 对，矬点的声音好。 哎， 那跟声音有什么？ 你没老听我矬老婆高声，矬老婆 没说声音， 我这接地气。你看， 说你们俩谁岁数大？ 我岁数大呀，他管我叫大哥呀。 大哥，我们大哥出去办事儿。 我们采石场， 采石场 多给钱啊！ 采石场不行，采石场太远了呀， 远。废话，近道我用你啊，远道他不给钱吗？给钱 、那对不起了，这老大爷，我这人认钱不认人。 哎，不是，那我 这你没有 你、 啊、这个 下趟 孙老爷又这是我们 你 这什么？ 我不管那，我就认钱不认人。哎，那咱们奔采石场好不好？采石场 走， 走 那什么，这你什么？这个 那什么呀？那什么呀？ 不是，你们大半夜你们不害怕的 啊？ 不是你们这连灯都没有，你往采石场走，这 我们愿意去，你管 碰见劫道的怎么办呢？ 哪有劫道？你这人胆儿也够小的， 这地怎么去？ 没走过夜路啊？ 不行，刚才你们说加5%，不成， 那怎么着？ 再加20。 哎， 再加二十， 兄弟，你听说过那句话吗？ 啊， 车船垫脚牙， 哎，没 罪 也该杀。 什么叫无罪？ 给我们这坐地起价是不是？ 哎呀，不是， 拉到一半给我们现涨价。 不是那个，得， 不就是害怕吗？给你打个气儿，是不是？给你打个气儿，加油！你看， 行了，你赶紧拉着，我们哥俩就是， 哎，也不答应加钱就睡觉，我怎么这人？ 哎，站住！ 你干嘛？ 干什么？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站住，小子！你听 着啊！ 哎，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喊的人是谁呀？这里边呢，告诉您，半夜呀、啊、来了个黑大汉，手里头提了个棒子。老王心里头着实是害怕，但又一想，嗨，我这车上还有俩人呢，3-1，你黑脸大汉能怎么着啊？想到此，他把车停下来了，伸出头要看看究竟。那么这大半夜的，这个黑脸大汉不会真的是劫匪吧？那么老王和他那俩坐车的来怎么应对呢？您得接着往下听。站住！我说、 哎、老王啊，怎么回事？我们哥俩这睡得挺香的， 睡得照照的， 真是的。 不是你干嘛？这他不是二位客官 干嘛的？ 我碰见劫道的了，这黑脸 什么劫道？闭嘴！ 我是那个哀节的。 嗯， 你看 劫我们，你怎么又挨？ 没劫，我让你们拦停下车来。谁说劫你们了？ 嗯，怎么意思？ 劫你拿木棒劫你啊？ 那您怎么回事啊？ 告诉你们，这不是吗？我跟，哎呀，早上来，赶着马车，我是个卖菜的，这不，到这集市上卖完菜，到晚上我回来，碰俩劫匪，我也打不过人家呀。我卖的那点菜点钱呢，剩下点菜全人给拿走，你瞧。我说衣服都让人扒了， 哎，这话说的， 说您 瞎说八道了， 光一膀子，您 就是啊，怎么能是把你衣服呢？你不穿着裤子呢吗？ 衣裳上衣 啊，上衣 让人劫了 啊， 把咋让人扒了？ 来，可不，身上所有东西都给我搜走了。 哎呦， 哦，那您干嘛呀、啊？ 那、 哦、这是菜筐的，我才看，嗨，这样呢得。挑菜的菜筐给扁的， 你拦着我们干嘛、啊？ 你拿大棒子截我们干嘛呀、 啊？你拦着我们干嘛呀、啊？ 我们不吃菜了， 我们不吃菜了，我们不要窝窝 了，说了行了。 你少说话， 我没别的要求，这不是你们就大二车吗？ 大二车是什么车？ 大二车吗？ 大二车怎么了？ 大二车 能不能？怎么把我拉连城太远了？这道我真是忙活一天，让人打一顿， 又来一个， 可怜可怜， 就一个，你这玩意儿你没法弄了。 不对。我现在啊，是去这个郊县的采石场，我不去临安城， 就是连方向都没弄 拉不了你， 不是顺风车。 是啊，那你得回去吧。我跟你一去一趟，怕什么的呢？ 你让人都抢了 啊， 是吧？ 是啊， 衣裳也让人扒了 啊，这还俩筐一扁担， 菜钱也没了， 要嘛没嘛， 连钱都没， 那玩意儿都没有， 谁拉你、啊？ 跟这裹乱。 哎，不是，哎，你别走，哎，别走， 嗯。 我身上没钱，我不见得我家里就没钱了。 那也是你家就没钱， 没钱，他没钱，他没钱。 你把我拉到家之后，我给你这个数，一百。 啊？ 一百？ 一百？ 啊？ 一百都行。你现在啊是一个人 啊， 荒郊野外 是啊， 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啊，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想回家呀，还大老远的。这黑回头你再碰上劫你的，现在就是 劫什么呀？我还有什么可劫的 啊？你一人走回去，你走得回去吗？大老远的，你连方向不变，回你都让狼吃了，是不是？现在就是有我们，哎，能够帮助你。 俗话说，狼吃羊，狼不吃。 所以说呀，一百不行。 你多少啊？ 二百。 住店我才多钱？你这太……哎，你别走，别走。 那你找店住。 二百。二百行吗？ 哎，等会儿， 这不是二百的事儿，是不是？ 不是怎么了？你们俩呗， 大哥，你看这拉谁？ 到底是拉我们哥俩呀，还是拉这位啊？ 哎， 有点那个，他遇着困难了吗？ 我们没困难似的。 您二位积点德， 你们先天就是困难，一高一矮。 现在送你们先去，然后我拉过去，再拉他行不行啊？ 不行。哎，没这事儿啊， 没这事儿，没这道理。 不，那个，二位这个官人呐、啊，你看我这说的， 谁是你 官人 啊？那二位大侠呀， 谁是 大侠？ 二位大爷呀、啊？ 哎， 这差不多。 你看我们这个小老百姓啊，卖菜的，你说我要是晚上回不去，我把那菜打包起来，我早上再卖，我这可就这个月我就没钱了，没有收入，家里。揭不开锅，您看行行好，让我坐上去行不行？你这再说了，这样，你们车钱我也拿了，行不行？ 你看 ，那也不行、啊。 对，这不有钱吗？我这人就这样，哎呀，看钱不认钱不认人，看在钱的份上，拉上他呗。 别， 拉上他，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的事、哎， 这绝对不能拉。你看我们哥俩这位置没地儿了，知道吧？你要再坐的话，老王你就下去，知道吧？你看看， 哎，我说你们这俩人，你们这仨也真够一瞧，大晚上在自弄什么呀，大老爷们呢？我就上来了，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 走吧， 那 走。 哎呦我的， 去， 来个恨的。 怎么着？再说，削你知道吗？ 不是， 找走咱们的，您看老着急，咱这说上路， 走不走啊？ 咱上路， 走不走啊？ 这就上路。 这大哥真强， 您往那边挪挪。 你往这边。大哥，你往这边挪。 这什么？ 不，我们俩往这边挪挪。 一路之上，老王的心一直吊着，时不时用余光瞟一瞟黑脸大汉，他心里边暗暗地打定了主意，只要这家伙一有动作，他自己可就马上跳车逃命。这辆车到了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后座上的一高一矮两个人突然间要老王停车，然后下了车掉头往黑地里走去。 哎，等， 走了， 干嘛 下？ 怎么干嘛呀？你们俩没给钱呢？ 钱还要钱？啊、你问那黑脸大汉， 等他要去， 对， 别跟我们哥俩说。 来， 哎，那你不能白做呀。 我们哥俩， 这人怎么地还要钱？我给，嘿，来拿着来， 走你！ 哎，这把我车砸了干嘛？怎么把我车砸了呀？ 嗨，我告诉你啊，老王，你呀、啊、赶紧回跟那黑脸大汉，你给他磕头去。 告诉你，跟我们哥俩要钱，今儿算便宜你， 哎、 知道吗？ 今儿你这条命就是白捡的。 白捡的。 二位大爷，您慢走，您慢走。喂，感觉这二位才是真强的，那您走。 哎呀，哎呀。 那个， 走啊， 兄弟，兄弟，我安全把您送到家，因为就这车呀、啊，这稍微砸了一点，没事。那个他们这俩人不讲理，他脾气也暴点，我给您送到家去啊。 嗯， 那个您刚才我说那都别当真啊， 都不当真， 什么一百二百一分钱我也不要 哦， 一分钱我给您送到地儿是吧？那要不是您啊。我都没命了，就是您哎，又提溜着棒子，哎，长得这么高这么壮，给他们俩人害怕了。要我一人啊，拉到旷野荒郊就，没准就把我给宰了。我车也是他们的，谢您，我什么钱也不要了。我这人原来啊，我有一毛病 啊， 认钱不认人。 现在呢？ 现在我呀，我那啥我就觉得吧，我以后 我也不拉这个大二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吧，像我这个智商的吧，今后也就够撇大二车了。 哎呀，从此老王逢人就讲，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句老话一点他也不假。做人不能光认钱不认人，否则就是后患无穷。正所谓做人不能光认钱，认准黑白可别贪，夜班拉车需注意，害了你的是贪婪。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是煎熬，若 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爱多一秒，恨不会少，承诺是煎熬。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就一次痛快燃烧，若不计较，就一次痛快燃烧。时光静静地，静静地躺，你是否还是当年的模样？我一直试着遗忘你浪漫的目光，就像你曾说的那样，没什么地久天长。我是七彩的霓虹，点点如星光，我的心中一直找不到方向。与你相遇的地方，从此后山岗水长，你会不会想起曾经的过往？我一直试着像你曾说的那样，没什么地久天长。我试着遗忘你曾给的快乐忧伤，却分过清楚，你依然